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你也说了，当那铠甲出现的时候，每一块魂骨带给你的感觉都不同，令你十分不舒服。这就是因为你的魂骨并非是同一魂兽产生的。八蛛毛虽然从中连结，但本身还不足以将这些魂骨同化，以后也不可能。毕竟它就算再进化，最多也只能是相当于一块十万年魂骨而已。因此今后能否出现真正的魂骨融合技，就要看你获得后几块魂骨，尤其是正身骨的时候，会否产生变化了。不要将精力放在对这方面的研究上，研究魂骨融合技是我的事，你需要做的就是继续努力修炼。毕竟对于你来说，这个技能虽然不错，却太过虚无缥缈，真正能为你所用的可能性不大。对你来说，更关键的还是提升自己实力，但修炼一定要稳健。你的提升速度已经够快了，必须要令自己的根基更稳固一些，才能继续上冲。 是。 听了大师的解释，唐三对于自己的身体情况这才算是明白了。虽然大师说他只是猜测，但唐三却很清楚，老师绝不会无地放矢。收回八蛛毛，唐三重新穿上自己的上衣。 小三，小五的事你也别难过了，既然有让他复活的可能，我们总还是有机会的。这次回来你打算怎么做？ 老师，目前看来，武魂殿恐怕是要图谋统治整个大陆，进一步增强自己在大陆的话语权，将所有能够影响到自己的声音全部抹杀。不论是您还是我，单凭我们自己的力量都不可能扭转这一切。您选择了依附于天斗帝国，但我却不想这么做。 哦，那你想如何？ 大师这次来就是想找唐三好好谈谈。他本是想劝说唐三与自己一同辅佐天斗帝国，毕竟一大帝国的势力足够庞大，只要运用得当，是与武魂殿抗衡的捷径。 老师，借助天斗帝国的实力固然是可行之法，但我认为皇室内部的情况太复杂，我没有时间也不愿意参与到这些复杂的斗争之中，那样对我的修为以及今后的走势都会产生太大的影响。在来学院之前，我遇到了独孤博前辈，他的一番话令我感触很深，您也要小心才是啊。当然独孤博前辈知道的也未必是全部，我也不认为那个雪崩会比雪清河更好，这其中的关系过于复杂，我怕我们辛苦半天，最后不但没有达到目的，反而被牵连其中，与其如此，还不如以自身的力量发展。或许一天两天我对付不了武魂殿，但想要给武魂殿找些麻烦还是很容易的。 这样看来，这个雪清河很不简单，不只是我们，恐怕连宁宗主也被蒙在鼓里。只是你说的那混毒它是从何得来？难道还有比毒斗罗更厉害的用毒魂师吗？ 我也不知道，但如果让我假设的话，用毒的魂师比毒斗罗更强的未必没有。不过这样出色的魂师从未在大陆上出现过，却为雪清河服务，那就只能证明一件事，这名魂师背后必然有庞大的实力支持。而从独孤博前辈为雪夜大帝诊治的情况来看，这背后的实力显然不可能是天斗帝国本身，那么就只可能是外来的。 你的意思是说，有可能是星罗帝国？ 不，我最怕这背后的势力是武魂殿。 房间内的气氛骤然沉默下来，大师和唐三这对师徒陷入了短暂的思考之中。听了唐三的简单分析，大师心头突然感到很沉重。如果事情真像唐三说的这样，那么自己这些日子来训练这些魂师还有什么意义呢？ 老师， 我是这样想的，我准备自己成立一个宗门，但我要脱避于一方势力之下慢慢发展，这样一来我就有充分的时间进行缓冲，而我所拥有的力量也是属于自己的。不论今后如何对付武魂殿，有宗门作为依托，进可攻退可守，也能从容得多。 你想让我去帮你吗？ 现在雪夜大帝对您信任有加，您不能走。虽然天斗帝国皇室内部情况错综复杂，但我们也不能完全放弃他们。一旦稳定下来，我想天斗帝国与武魂殿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。他们在利用您来为他们训练魂师，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利用他们来对付武魂殿？ 小三，你真的长大了，看来很多事情你已经不需要老师的指点，自己也能做得很好。详细说说你的计划吧，能够帮你的老师一定不遗余力。 唐三微微一笑，这几天他重新理顺了自己脑海中的思路，已经有了大致的想法。逼音呈现，唐三开始将自己的计划详细地向大师讲述。师徒二人在房间之中整整讨论了两个时辰，当大师从唐三房间离开时，眼眸中的寒意已经淡化了许多。除了欣喜之外，僵硬的面庞上的微笑并没有因为离开而消失。有了与老师的商量，唐三的计划已经变得更加完整。送走大师，他直接来到院子里，精神力释放，朝着宁荣荣和马红俊修炼的房间探去。宁荣荣现在还处于修炼之中，这些日子以来他受到的打击实在不小，心里一直思念着奥斯卡，宗门又出了这样的大事儿。他留在学院这边更多的就是为了散心，让自己不去思考宗门那边的事情。本来作为下一任宗门的继承者，他是不该如此逃避的，可是现在七宝琉璃宗却连自己的宗门都已经被毁了，宁风致在极度愤怒之中也有些心灰意懒。他就宁荣荣这么一个女儿，自然不希望女儿因为待在族人的身边增加悲伤，所以也就由得她在史莱克学院修炼了。马红俊似乎刚修炼完，唐三的精神波动直接凝聚触动了一下他的精神力，唤他出来。胖子用力地伸展了一下自己的身体，一双小眼睛被脸上的肥肉挤得快要看不见了，但偶尔露出的眼珠却是金光四射。马红俊可以说是史莱克七怪中最没心没肺的一个，但也是过得最开心的一个，无牵无挂的感觉令他没有什么顾忌。 三哥，叫我干什么？ 胖子，我想成立一个宗门，希望你能帮我。 成立宗门？三哥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 武魂殿不是要在一年之后重新进行七大宗门比武定位吗？那我们就好好的给他们捣捣乱。 嘿嘿，捣乱呢、啊、我喜欢。说不定在那七大宗门争霸赛的时候，我的英武表现还能吸引一些无知少女投怀送抱呢。 你脑子里除了女人还有什么？ 我也不想啊，你们六个都是成双成对的，我孤家寡人一个，再不找点乐子岂不是要闷死了？ 听胖子提到成双成对，唐三的眼神立刻暗淡了几分，看着怀抱中的小五默然不语。 看我这张嘴又说不该说的了。三哥你别介意啊。你要弄个什么宗门啊？我肯定帮你。自家兄弟这你还用征求我的意见吗？你先告诉我宗门的名字，我帮你出出主意，我们怎么也要弄个拉风的名字。 宗门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，就叫唐门。 唐门？怎么听起来有点怪啊？ 唐门，那个曾经生活过近30个年头的家，我也只能用这种方式来怀念你了。来到这个世界后，我就一直梦想着能够建立唐门，令唐门绝学在这片斗罗大陆上发扬光大。现在我就要开始实现这个愿望了。 三哥，你不是昊天宗的吗？你自己创立一个宗门，你们昊天宗不会有意见吗？ 昊天宗已经封闭，我虽然已经认祖归宗，但唐门与昊天宗并不冲突，今后可以是相互依附的关系。至于以后如何，就要看我们的唐门能够成长为什么样子了。 三哥，我现在才发现你真是个有理想的人，反正我就跟着你干了。现在唐门就我们两个光杆，你是宗主，我做副宗主好不好？ 宗门还没建立，你倒是惦记起当官来了。宗门具体的建立方式我已经想好了，这几天就开始操办。你要做副宗主就做副宗主好了，我先出去一趟办点事。如果蓉蓉从修炼中醒过来，你让她等我，我有事和她说。 三哥，有什么话你现在就说吧，我修炼结束了。 门打开了，宁蓉蓉从房间中走出来。以往极为活泼好动的她，此时也多了几分沉稳，俏脸上甚至有了几分沧桑。目光柔和地看了一眼唐三怀中的小舞，宁蓉蓉尽量不让自己流露出悲伤的情绪，以免感染唐三。 蓉蓉，现在你们七宝琉璃宗的情况如何？ 还能怎么样？刚来到天斗城的时候，暂时在学院中住了一段时间，后来在雪夜大帝的邀请下，爸爸带着族人们搬到皇宫去了。雪夜大帝为了我们，专门在皇宫中开辟了一块地方。 哦，我想见宁叔叔一面，但不是在天斗帝国皇宫，那里人多嘴杂。蓉蓉，你能否请宁叔叔到这里来一趟？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